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还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03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曼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出行的小贴士啊，今天天气呢还是以秋高气爽为主，今天呢是13到25度，空气质量也不错啊，是凉。那么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5和0，大家一定要如果你是5和0的车牌尾号，一定不要开出去。 对，这个天气啊是慢慢的变凉了啊，大家也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增减衣物，小心感冒。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来自于 AZA 叫做阿萨微唱团的原团长，对， 现在已经退休了。 对对，这个他已经退休好久了。 哦， 对，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老朋友了。 对， 欢迎欢迎我们的杨悦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萨微唱团的老团长杨悦。自从退役以来，一直在垂帘听政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还没有完全把这个团队交给下一代是吗？ 我现在就相当于和新团长两个人在一起联合执政。 联合执政。 哎，我很好奇啊，这个你执政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啊，我可能因为就是处女座嘛，然后就比较就是 追求完美， 对，然后也比较做事比较认真，所以我可能负责的部分啊，就是一些比较细碎的，也比如说整理这个我们团队资料啊，然后一些版权的信息啊等等，就这些一般是我来做。然后在创作上面呢，一般就是啊，比如说编曲、作曲，这也是我的这个看家本领。 嗯，然后其他的一些生活上方面的事情就交给新团长来处理，是吗？ 他主要负责这个我们的台面，就毕竟是长得比较帅，而且特别会展示我们，就是展示自己的。 他负责品牌是吗？ 对，然后我就负责在幕后，然后给他当好这个家。 哦，说的好像自己很那个无私哎，到底为什么会那个退役呢？给大家讲讲吧。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一开始这个团是当做社团来做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那社团的话就是应该要有这种就是领头人的这种更替啊什么的，然后再加上那会儿正好要去台湾去交换啊，所以说就那什么了，就交给他了。但是到了台湾之后，然后发现还是对这个团恋恋不舍，所以 大家还是这个放不开自己亲手建立的团。 对，然后后面就又从台湾又跑回来，然后就相当于和他一起了。 所以还是很恋恋不舍哈。那新的团长你还满意吗？ 满意啊，我自己选的当然满意了。 那你当时选他是从你的社团成员里面当中之一？ 对对，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我肯定要选一个就是还是能比较长久的能做这件事情，并且就是他很认真很有心，然后再加上他还得不可或缺，就大概是这三点。那最后就选中了我们团的这个 B-boxer 嘛，就是他作为我们团唯一的一个 B-boxer， 就真的是非常不可或缺，而且特别认真。 对，我们回到那个最开始哈，就是阿扎微唱团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居然现在才问。 微唱团，对。 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的随性，就是当时我们一开始只是说想成立一个这样的团嘛，没有想名字，然后后面就大家在群里面讨论讨论，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高中毕业的，然后呢我们高中有一个音乐老师，然后是我们、 叫 AZA 吗？ 没有，他是我们合唱团的指导老师，然后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咋，就这样，然后就特别喜欢突然间见到你，然后就啊咋，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不约而同的想 起来。这个老师过得还好吧现在？ 他现在在新西兰好像。对，然后就是开始他也是相当于选择了从事音乐行业，因为他钢琴弹得超好。对，然后就相当于去了新西兰。然后我们后面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大家都想到了这个，因为当时还觉得说我们这名字也不能叫一个纯中文的，就还是要有一个英文的名字，这样能就是更广一点嘛。然后正好就是 AZA 阿扎，然后又顺口又是英文的，然后就这名字就起好了。 这也是阿扎这个微唱团名字的成立起来啊。这个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多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对我们的阿扎微唱团呢不是那么的了解啊，但是先让我们来通过一小段视频啊，这个一首来自于阿扎微唱团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歌曲，而且登上了人民网人民日报这个而且还印刷在了北京各大地铁上面的一首歌曲。对，这个应该是距离现在差不多能有一整年的时间。 对， 还要过几天马上要过去了。对，大家一起来听一首这首歌曲，来自于 AZA 微唱团阿扎微唱团的我爱你中国，一起来听。 在人民日报 微博微信客户端 和我一起唱出我们的爱，爱中国。 哇， 这是一段来自于人民日报在去年差不多同一个时候的 国庆 一条微博推送。 对，当时在地铁里面唱的时候，有没有随着这个大家的掌声啊或者是节奏声啊感觉特别的激动？ 是啊，就是因为其实对一开始对这个效果就很忐忑的，就特别担心我们在唱尬唱，然后就没有人理我们。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就真的当时还能够就是激起周围的这个就是 聚集的 群众们，让周围群众 兴奋的 份 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还是就是他们就有的大叔啊大妈啊跟着一起拍手的时候，然后我们也觉得哎呦越唱越起劲儿。 嗯，其实这个你们应该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演唱吧？ 对，因为其实真的是挺困难的。我们是就头一天才准备嘛，然后当时还找了一间大会议室，然后就模拟，就是大概算了一下地铁车厢一节有多长。然后因为我们这种形式没有伴奏嘛，然后就其实大家的这个音准啊，然后就比如说我第一声从哪开始起，然后我进的是不是准，就都是问题。然后再加上地铁又特别嘈杂，一会儿有报站啊，然后有这个铁轨的声音啊等等，所以当时还模拟了半天，然后就说能不能互相听得见。然后后面发现就是反而大家唱起来了，然后甚至有人跟着一起唱了，然后这种时候其实什么都能听得到了。 对，而且主要是那种情绪在。 对对对，当时适逢国庆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正好人民日报他们又和北京地铁就相当于合作了，就是一条列车，对，整个列车上面都是这个就是我爱你中国啊什么，就网友一些评论啊，然后列车都是红色的红彤彤的，所以就是整个的气氛特别好。 当时有没有这个跟着你们高声唱起来的乘客？ 特别高声的就是刚才视频里面最后的那个 大爷， 大爷，对对。然后其他的高声呢，可能就是我们的托吧。 啊，你们还有托啊？ 对啊，因为就是要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嘛。就因为就是拍摄的这个机会也很少，就你想，人家列车是要正常运行的，就是你还得去赶那趟车，然后你还得算好，包括有的站可能站间距比较短，然后你就来不及唱完一首，等等，就都要算好了。所以其实机会很少，就是基本上就那一趟，就那一次，然后必须一次就成功。对，所以就怎么说呀，就是还是得有一些提前的准备，要不然就完蛋了。 我觉得难度还是很大。 对，所以当时整个这段视频就拍摄了一次。 对呀，就拍了 唯一的一次。 对，就这一条过。 我还以为如果那个这句哎有一点我不满意，然后团长说不行，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然后我们下车， 我们 坐回去。然后对，我还以为你们会这样。 没有，就因为人家拍摄团队也是只有那个那么长的时间嘛，对，就所以只做了一次 一趟地铁的时间， 所以还是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对，而且就刚才咱们说还有就收音的问题嘛，其实 对， 就是也是挺困难的，然后就拿小蜜蜂收的音，然后你想这些音放到一起肯定还要再混一下嘛，然后就要不然就没法听，就然后后面我们又马上就回去做后期，然后又后期又弄了好长时间才能出来现在的效果，要不然会更可怕，就因为都是杂音， 一气呵成。 对。 所以当时为什么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呢？是你是主创人员，你是创始人啊？ 对，就是这个团其实一开始也是我张罗着大家一块来弄的，就是因为怎么说呀，我是一个忠实的合唱爱好者，就是我从小学就一直在合唱团 里， 对，一直唱初中高中，然后一直唱到大学，然后后面就觉得到大学合唱团之后就是有一点点不适应，就因为觉得可能不是之前相处了那么久的同学，然后在一块儿就不是玩的那么开心，然后所以说后面就又相当于又拉着我高中的同学一起来做了，因为正好我们高中就是有四个人考进传媒大学，然后分别是男高男低女高女低，然后就 齐了，这么完美的吗？ 就齐了对，然后我们当时就说那好吧，我们自己组一个小合唱得了，然后就觉得那什么事情肯定还是我们自己在一块弄最舒坦嘛，然后我们就组了这个团，然后后面又觉得四个人可能还是有点少，然后我们就又就是吸纳了这个传媒大学，就是也是熟人，因为是我大二的时候成立的嘛，就是也一年了，也认识不少人，然后大家攒在一块儿，所以创始的时候大概是十个人是创始人，然后这当中大概有四个人是高中在一块儿的嘛，就这么一个状况。 那主要是怎么分配的呢？每个人？ 啊，就那就是也是一样的呀，就是可能比如说我男低声部，我可能就需要备两个人，就是因为、对吧？就是一个人可能就不太够，对。然后包括我们要唱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作品的话，那可能四个人又太少了嘛。那包括后面这 B-box， 就是也是我们后面招进来，因为 后来加的。 对，高中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嘛。 哇，所以一直在不停的维护，并且在拓展这个社团。 对对，因为一开始就是想当社团做，当社团做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一茬一茬的来换人嘛，因为总是要毕业，然后要工作什么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按照社团的这种运营的方式吧，然后就进行了两次招新。对，但是这两次招新就是其实 效果怎么样？ 效果比较一般，因为我们当时招最多的时候招到过30个人、然后但是这30个人就很明显就出现一个就是大多数人跟不上进度，而且我管不过来，就因为想要把他们，就你想我唱那么多年合唱，然后就很多经验什么的，然后他们再想要追上来我们的话，然后就其实很困难，然后反而是拖慢了我们排练的一个进度。所以到后面这些人就被我无情的劝退了。 劝退啊， 无情的劝退。 对，真的是无情的劝退了。 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才好加入到这个社团中。 对，因为就其实很多人他是就是把合唱和唱歌就混在一起嘛， 对， 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可能平时在 KTV 能够唱几首，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也能唱合唱，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主要在于其实合唱就是尤其是阿卡贝拉，它对于音准还有节奏这些东西 要求特别 高，就其实这个就是最基本的音乐素养，就是说一般来讲可能像我们团基本上都是要会就从小学过乐器的，然后他可能这方面的这个素质才会比较好一点。对，然后他和 KTV 歌手的唱吧歌手的这个相反之处在于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一些唱功啊，一些处理上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团基本上除了主唱以外，其他的伴唱还是就是保持一个稳定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你不能唱着唱着跑掉了，或者唱着唱着比别人唱的快了慢了，你这马上就崩了这个歌。你就必须是要保证自己的音准，保证自己的稳定度，保证自己的声音和大家融合在一起，这个是首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很多人在加进来之后，他就会发现，哎，怎么和我之前想的不一样？我原来想的是，哎呀，我一个人会唱歌，大家也都会唱歌，大家在一块唱就好开心，好激动啊！我们一起唱我们喜欢的歌。那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这些伴唱唱的都是一些就是根本没有调的旋律，就是因为旋律嘛，肯定都是大家好记的，主旋律大家都觉得好记，但是后面的那些伴奏其实没有人能够注意到，然后它一般来讲也都是不成调的，所以就其实还蛮难的。 所以这个团队主要讲究的是合作， 对， 出来的声音一定要和谐， 对， 不能有某一个声音突然蹦出来， 对，真的是这样。 所以是像比较亮的那种音色，是不是不太适合在？ 对，就是他那种音色一般在我们团就已经目前安排成了主唱，就是要不然他在伴唱的话他就会抢戏嘛。对，就因为我们其实说阿卡贝拉这种形式，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呀，它是一种伴奏形式。就是它其实因为我们常规的是乐队伴奏嘛，那其实乐队伴奏也是一样的，有吉他贝斯鼓啊键盘啊什么的，那可能在我们这种形式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鼓就是 B-box 嘛，然后贝斯就是我们的男低音嘛。对，然后所以说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处在一个就伴奏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就是必须要时刻铭记好自己的位置，就是不能抢戏，这就是一个要求。如果你老想说我想出风头，我想怎么样的，那真的是不太适合这种形式。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有的，真的有很多人想上位，想要做主唱， 想成为主唱， 很多人想成为主唱。 对，就因为还是主唱，你永远是 C 位嘛，然后就会感觉什么一点。对，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也是唱合唱人的一个通病吧，就是因为大家唱合唱唱久了，然后其实会就是不自觉的在用声上面就会把自己的声音就是 调低，而且就是调的柔和一些，就是尽量不出刺耳声音。然后那当你来去担任主唱的时候，你会反而发现自己出不来了，发现自己不会唱歌了，就不会，已经不会独唱了。就真的唱了这么多年合唱，我现在就是基本上进 KTV 我就是一个哑巴，就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唱的歌，就唱的歌感觉就是和那个伴奏融在一起了，就很难说。 自己唱的就是伴奏了，已经。 对， 很难说再突出出来自己的声音了。对、 哦、所以其实跟普通的唱歌差别还是很大的。 对，真的是差别非常大、嗯、 所以很多的喜欢，比如说我就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适合唱。 嗯，不，其实他们的就是你可能听起来会感觉特别的麻烦，但是你只要把每个人的分开，你就是，你比如说你让杨团长给你分配一个简单的音调，就是你整首曲子里边只有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这样，你也能整首跟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种长期的这种训练， 对， 才会达到就是团长想要的那个效果。嗯、 是的，是的，是的， 毕竟你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嘛。 嗯。 对啊，这个之前呢咱们也是在采访当中有提到过啊，这个说咱们这个阿兹阿威唱团要做一个跟传统的阿卡贝拉的合唱团不一样的社团。 嗯， 它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除了人少之外， 传统的阿卡贝拉，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叫做那个阿卡贝拉社， 阿卡贝拉社， 对，我们一开始叫的就是微唱，因为当时其实一方面是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阿卡贝拉，只是想做一个小合唱，因为小合唱是经常大合唱团里面会排的一些小节目嘛。 嗯， 然后但是后面就说叫微唱团，就是开始自己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概念上面去找一些创新，就是因为之前就怎么说，人声这种元素它其实是可以变化的，这个空间是特别大的，就是说它不像，就是不像乐器，或者说就是它，你还是需要你人去调教它。然后但是这个人声的话呢，就是其实你自己就是很容易去控制它嘛。所以说就是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把这种人声的元素，就可能也不只是纯人声，可能我们也有伴奏，然后把它融入进去，然后看看能不能就是营造出一种新的这种音乐的形式。然后我们就一开始就给它起名叫做微唱嘛。嗯，然后那事实证明就是我们大家也有一些作品，就是它是其实是有伴奏的，但我们会在这些伴奏当中就更多的来强调我们这个人声的元素，然后让它来去替代就是以往的一些乐器，然后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比如说呢，有没有具体的？ 有没有具体的？ 嗯， 我不知道今天咱们节目有没有准备那个音频， 有啊，有 音 频，就是哪一首歌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之前有跟那个就是《斗破苍穹》的这个动漫有合作，然后我们当时唱的有一首歌叫做《从别后》啊，然后这首歌它就是一个把阿卡贝拉和这个伴奏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首歌。 这个是你发给我的其中之一首吗？啊，居然不是，我以为是他。他问我有没有音频，我说有的，我们有很多。然后后来发现，居然没有。那这样吧，我们听一首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延禧攻略》的一个主题曲，叫做《宫墙柳》。 我还真猜对了。 那不然呢？来听一下这首歌。 OK， 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阿兹阿威唱团，一起来听这首《宫墙柳》。 宫墙柳，雨扫透纤纤红素手，寂寞酒锁春愁，往事难开口。宫墙 我。

好，我是台湾青年看北京的实习生小彤。作为一名在台湾政治大学传播系的学生，来到北京一定要去一趟中国传媒大学啦。而今天会有我的实习小伙伴，也是在中传念书的心仪，拎着我到处跑，我们一起上地铁喽。 坐一半。 我们现在从地铁的 B 出口出去，走大概两分钟就可以到了这个传媒大学的大门了耶。这个是南门，就是正门吗？ 对，就是南门。 哦， 南门是大门。你看那边有一个大屏幕，大屏幕上放很多的我们中传电视台的节目。 哦，电视台。 对，有比如说有那种访谈类的，还有科普类的节目。 嗯， 然后还有中传新闻 啊，嗯， 各种类型的都有。 是广电系的同学做吗？ 都有啊，因为中传电视台的话，它是面向全校招的。 有啊，欸，有啊，我们正大有类似的单位。 是吗？是吗？ 对，我也在里面。哇，这一进来就是两排的白杨树，这条叫 白杨 大道，因为那边我看到偷偷瞄到这一条叫做白杨大道。 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羊 陪我同行的心仪现在要回宿舍一趟，哎，那我也想要去女生宿舍看一下。哎，这栋女生宿舍是在传媒大学的北门旁边，那我顺便看一下北门跟刚刚进来跟南门相比，北门比较古色古香，比较老一点，很像那个。 对啊对啊，是那种朱红色的 宫门。 对， 学习攻略，我要进宫了。娘娘，我们一起走吧。 走走走。 哦，中传的阿姨真的很严格哎，无论是宿舍还是图书馆、自习室、系馆，就是因为我没有学生证，就没办法进去偷看了。 记住，因为我们这里阿姨们是有比赛的，就比赛认人。 什么？ 对， 比赛， 比赛认人啊！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些人认齐？ 既然宿舍不能进去，我就继续逛校园咯。哇，这里蛮好看的耶。 对啊，你看前面是不是还有湖还有小桥。 嗯， 那个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明德湖。 明德湖， 对，如果你开学之后来看的话，会有 很 多播音系的学生在这里练声。 练声， 对，围着湖在这练。就 围 这样。 好想看。 不过啊，我跟你说，有很多的不是播音系的同学就会受到一些感染，他们也会过来想学习。对，如果你开学来的话呢，我还可以带你去我们的录音房。对，我们上专业的小课都是在专门的录音房里面，有专业的设备， 应该也会有摄影棚之类的。 对啊，有啊，我们学校有 4K 演播厅。是不是很羡慕？ 是，我学校现在还没有，而且我们的摄影棚一直吵着学校要改建。 嗯， 好啦。中国传媒大学是由北京广播学院升级而来的，从这所学校孕育了许多优秀的媒体人，例如知名主持人白岩松、陈鲁豫、李湘，还有获得台湾金马影后的马思纯。漫步在这所学校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大陆学生对于传媒的热爱。 这里一共有六个。现在我带你去我们学校最好吃的食堂南苑食堂。 哇，哎，比我想象中很干净、很明亮、很大。 对啊，因为这是我们学校最好的食堂。 哦，原来是最好的。那这吃晚餐的期间，我们旁边还坐了两位传媒大学的老师，哎，想听看看他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这个食堂呢，中传应该是有30几年的历史。 这个吗？ 对， 算有装修过。 对对，是去年重新装修过，所以说被称为网红食堂。 哦， 对，就餐环境啊是非常棒，吃的也还都很好。 对， 中传呢，但是饮食上大家最有特点就是广元肉饼，广元食堂的早餐会有。你要有机会你可以去尝一下。 很便宜， 听说特别便宜。北苑食堂的整个菜系都非常便宜。 点了一盘番茄炒蛋，一个蒸蛋，然后一个鸡蛋饼，还有一个它是素抓鹅，然后还有一个炒香菇，还有一个甜汤跟一个西瓜，才20几块。我觉得我要是每天在这里吃 会长胖， 绝对比现在更胖。啊，吃饱喝足以后，我 想要去操场散一下步，没想到这里人超爆多的。 对啊，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操场可是还蛮有名的。 嗯， 之前鹿晗啊、关晓彤啊，还有 校友吗？ 不是校友， 拍片。 对，他们就是来拍片，因为我们的操场特别的好看。 嗯 啊，还有之前火箭101的少女，他们也来这里拍大片。 哦，如果在这里念书，我会常常来这里跑步，说不定 会偶遇明星。 对，还在跑步。 对，你看现在是傍晚嘛，就有很多的退休的老员工在这里遛弯，还有很多的小孩在这里踢足球。 嗯， 看有没有帅哥。 好。 这里是传媒大学， 天天都踢。 我们是天天晚上都来这踢。 我也是，我天天晚上。 就是感受到满满的生机和活力耶！在政大的晚上其实也蛮热闹的，会有海量的情侣在操场看星星啊，谈天说地啊。对。好啦，那今天的传媒大学之旅就结束了。总体来说，虽然人家占地面积不大，但五脏俱全，像我们政大传播学院下面只有三个系：广告、新闻、广电。而中传还有细分播音艺术、戏剧、影视、动画等等等等。哎呀，因为暑假来，没办法看到很多的老师同学。等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感受一下大陆这个最好的传媒大学上课的气氛，跟大陆的这边的小伙伴好好的 PK 一下。那先这样啦，有缘再会。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看大左的脸上啊，现在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大家扫码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扫脸就好了， 扫脸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公众号的左下角点开青年说呢，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 嗯， 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两种收看的方式，就是通过北京时间的这个网页，还有 一直播， 对，一直播， 在上面搜索房间号叫做活力982，进入到房间之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对，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青年说的这位小伙子。 Hello 小伙子。嗯， 对，就是来自于我们 AZA 阿萨威唱团的原团长杨月同学，欢迎。 大家好。 对，刚刚呢给大家听到了一首这个他们的最新作品啊，宫墙柳。 宫墙柳， 对，也是延禧攻略的插曲之一啊。 嗯， 杨月同学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宫里边的事儿。 宫里边的事儿 啊，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就因为它其实是宫墙柳里面它只是一段清唱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嗯， 然后呢这段清唱后来就是我们就想怎么用阿卡贝拉形式来呈现嘛，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还是就是既然他在节目里面就是这种比较悠远的这种古风的这种曲子，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尊重这个原来的这种氛围。 嗯， 对，但是我们在后面就是加了一段，因为我们看到歌词里面就有一段比较豪迈一点的，然后呢他在其实在电视剧里面没有出现，但是他整就是原版里面是有的，然后但是原版是女生唱，我们就觉得哎好像不太得劲儿，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男生，就是那种豪迈嗓的，然后中间又加了一段，然后让整个歌就是有起伏嘛，就如果说从头到尾都是这种就比较悠长的这种感觉，可能让人容易想睡觉。对，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后来也是想要做一个就是这种延禧攻略的群像混剪，就是因为就是有很多娘娘很多妃子嘛。 嗯， 对，然后就是她其实诉说的就是他们在深宫当中这种就其实都很凄惨，每个人都很寂寞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说我们就想就是能不能通过这首歌然后来呈现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视频团队，然后来给我们做了一个混剪，然后就搭配着我们这首歌。对，然后其实还效果还蛮好的吧，就我们上线一天，然后就 B 站的编辑就找到我们，就说， 嗯， 哎，能不能给你们推到首页，我说那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啊，然后就推了一把，就还挺好。嗯， 哦，所以说你们想要唱每一首歌的时候，第一个环节其实是编曲。 对，其实就是因为主要是我来选嘛，就是因为我是编曲，然后你说你非要让给我挑一个让我不喜欢的让我编，我肯定也很痛苦，所以一般都是我来先挑歌，挑完歌我觉得不选嘛，就是因为我是编曲，然后你说你非要让给我挑一个让我不喜欢的让我编，我肯定也很痛苦，所以一般都是我来先挑歌，挑完歌我觉得不错，然后各方面呢当然也要考虑嘛，就大家的时间啊，然后包括就是我们这种形式能不能把这首歌演绎好，就等等都要先评估，然后我觉得 OK， 然后那可能我就开始编了，对，我编完了之后相当于就有谱子了嘛，然后大家就可以照着谱子来唱来录音来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才能出这个成品。 哇，所以编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也就是说你的乐理知识很强了。 是的。 毫不谦虚， 其实确实应该是这样的， 对， 不然的话这个团队怎么走下去呢？ 对啊，而且我了解吧，之前杨越同学有一段时间是在这个录音室里吃穿住行。 行，在录音室里面 就是编曲编累的就走两圈吃穿住行。 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有新的作品要出吗？ 对，其实就是主要是今年上半年这会儿吧，就是那会儿就觉得说因为我们目前来说也没有一个就是专业的这个公司来给我们做一些经济业务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相当于是一个在运营一个自媒体 独立团队 这种状态，对，所以说那自媒体嘛，就是说白了你要是放在那儿半年不更新一次，大家早就都取关了嘛，就没有人管你了，所以我们就要做到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持续更新，然后那持续更新的话，那我就说明我要持续保持这样一种高压的状态，就因为就是我基本上我不光是编曲嘛，我基本上是可以算是制作人，就我要监督整个的这个过程，就从开始选曲然后到最后出成品我都要盯，所以说就是从开始选曲编曲我就坐在这个录音室里面编，然后编完了之后录音我还要录，然后录音完了之后我不会混音嘛，然后混音师来了我要看着混音师来混，因为就要让他把我编曲想要呈现的想法呈现出来，然后到后面终于歌出来了，然后我还要再去盯啊文案怎么写，然后这个封面怎么做，然后宣发怎么弄，就基本上我就一直是处于高压状态，然后这首歌可能还没完下首歌又要进，因为就是有时候还是要赶一些热点嘛，就是怕这首歌凉了然后就那什么了，所以说就是整个这上半年我们就是有一个数据，就是从三月份到六月份啊，三四五六这四个月我们更了12首歌，也就是说一个月平均更3首歌，就是一周多一点就得更一首， 那其实就是连着来了， 对，真的就是连轴转，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也特别胖，就是因为 过劳肥， 对，真的是累了，然后而且老是熬夜，然后一熬夜就饿，一饿就想吃，对，所以就一直弄到7月份，然后后面发现说哎不行，再这样忙下去我就要猝死了。真的是，然后而且也又胖，就是身体也不好了，然后就下定决心说我们那先歇一阵子，然后歇一阵子也反思就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是因为要老这么下去的话，就是因为也没有收益嘛，就是只是说有时候平台给个1.8块的，就是也不够干啥的。对，所以就是现在正处于一个休整 转型 转型期，对。 哇，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就是你没有想过去做这个专业吗？ 当然了，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嘛，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在就是我们之前这一年其实是有一个松散的经济约在的，就是是有 一个松散的经济约， 对，非常松散的经济约，对，就是它其实基本上就等同于就是有活儿，然后可能找我们干一下，然后没活儿就拉倒，就这种状态，然后我们现在也是觉得就是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光去做一个自媒体然后其实是不够的，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实在是太大了，它不是我说一个人我就每天比如拍个视频然后我就能运营下去，它需要这么多人来投入大量的精力进来，所以说那你说我也不是土豪，我也养不起大家，所以就现在还是觉得可能还要借助外界的力量，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团专业化的做下去。如果说借不到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悲剧的结尾，就是可能就只能被迫放弃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一块儿已经折腾3年了嘛，折腾3年了，大家就是基本上都要毕业了。 就是要找工作啊什么的，那可能再往后如果还要再坚持的话，那就可能就变成就是纯是周末聚一下然后唱个歌、嗯、就很难说再 还是就变成社团形式了。 对，就又回到原来的。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节点很关键、嗯、就是能不能再抓紧最后的时间让我们团变成一个专业化运作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诶，那有没有咨询过团员的意见 啊、 有的，大家的想法 有的，有的，就是我们团其实现在，嗯，大部分人还是想要过一个平淡如水的生活，对，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要求稳，就想先在北京立足，然后这样子，嗯、对，所以说，嗯， 要把它还是要当成业余的一个 爱好，对对，但是还是有那么几个人还是有点意思， 有执念， 对，就其实主要就是最后有执念的人可能是 就是你啦， 北京本地的比较多、嗯，对，就大家可能生活压力相对会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就那可能我们这几个人看看有没有可能将来还一起走下去。 嗯， 对， 哇，其实面临的这个选择还是有一些挑战的， 对，应该说非常大了、嗯、你想想，最开始是一个大学生社团， 对， 最所以说从最开始从一个大学生社团变成一个纯商业化运营的一个团体，能让更多人去认识你，而且能写出更多的歌、嗯、你如果要是 并且他们要从中受益才可以， 对，最重要的是他要从中受益， 对， 你就算不去商演，我卖一张专辑我要能卖出去多少多少张，我要能养家糊口，我要能吃这口饭、嗯、如果要是真的放到音乐领域来说，这算是一个原创的音乐团体了，这个其实说是特别特别难的，因为原创音乐人就已经很一个人就已经很困难了，你是一帮人 拖家带口的就会更难。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微唱团哈、啊、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吧。 嗯，其实是前年， 那前年， 其实是前年、嗯、啊。这张专辑是我们还是一个社团的时候的状态。 嗯， 那个时候呢，其实因为我刚才说到，就我要就是去台湾交换了嘛。然后其实当时就觉得这个团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老团员要走的团员，对，要凉凉了。所以说我们说给自己做一个就有点纪念意义的一个作品。 嗯 啊，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些老团员大部分都是一个高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相当于和我们就回到高中，和我们高中一起合作、嗯、来做了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当时就是它是属性就是一个公益专辑，爱心专辑。 嗯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没想说靠它卖钱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努力的去联系这个支教点啊，去联系这些就是贫困山区的这些学校啊什么的，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做这样一张专辑，然后呢我们就是卖出去的大家募捐的所有的钱都会捐给咱们学校来给孩子们去买一些乐器啊，然后就是改善一下这硬件啊等等的。对，当然就是想要然后借着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收益就是说我们可以孵化出一张专辑出来嘛。 嗯， 对，然后当时就做这张专辑叫阿塞佩拉十二啊，这个专辑真的是很早期的一张专辑，因为上面、 当时我还募捐了呢。 啊、 哦、是吗？我怎么不记得 你自己回去查一查赚钱记录好吧好歹我们大学同学四年一场 好的好的好的，就肯定是，就当然大家都特别支持、嗯、 对、 就是、 但是真的有好多人支持，然后去募捐作为这样一张公益专辑。 对对对，我们班有同学一下买了十张二十张、 嗯、 对，所以说我才会记不住你的 因为你 买的太 少，你只买了 一张 是吗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吧，在微唱团的献给学校的一首歌，就是献给他的母校、嗯、中国传媒大 学， 也是一首校歌了，叫做 校 园里有 一排 年 轻 的 白 杨，听一下。 年轻的白杨好像对我讲，年轻的白杨你好像对我要珍惜，珍惜我的 wonderful。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扎威唱团《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也是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校歌。 嗯，这个应该是很早期的一个。 嗯，对，就是我们《阿萨佩拉十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哦，那我们是不是听得很应景？ 而且当时好像是在开学里还是。 对，就是这首歌其实已经不止在一次开学里，就是各种被， 好像各种开学里都会有， 对，就基本上成了咱们学校各种就晚会 保留曲目 的一个，就那种电乐啊，就已经进入人家的曲库了， 很有成就感吧。 对，就基本上每次开大会包括毕业典礼啊什么的，就那时候就 都会有放， 一入场就哦，这是我的歌，超爽。 这个编曲也是你来做的 啊？没有没有，这个编曲是我们就是刚才听到那主唱的小姐姐她来做的。 我记得他们以前的团队里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这个我印象深刻。 你为什么会记住小姐姐？ 因为可能里面没有帅的吧。 哎，你这样说，你 我还在那坐着呢。 你这样很拉仇恨的。 哎，还好，都是自己人嘛。 的小姐姐她来做的。 我记得他们以前的团队里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姐姐。这个我印象深刻。 你为什么会记住小姐姐？ 因为可能里面没有帅的吧。 哎，你这样说，你 我还在那坐着呢。 你这样很拉仇恨的。 哎，还好，都是自己人嘛。 对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阿威唱团的原团长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宫墙柳以及我们阿威唱团发生的一些有趣。 我说作词暗杠古道悲观人独歌人静瑜。囡囡啊，不要调皮，坐下听听阿婆说。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地上雨水多，囡囡啊，不要惊慌，过来听听阿婆说。睡个觉，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是一个非常勤奋工作的啊，这个从阿萨威唱团创立之初就一直坚持做编曲工作的原团长同志。 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大的热情才能一直坚持下来，坚持了三年。 嗯，是的，超热情。嗯， 对，阿萨威唱团发展到今天呢，从最开始一个大学生的社团啊，一个团体，变成即将要成为的咱们这种 专业化的团体 啊，专业化的音乐团体，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刚刚呢也给大家奉送了两首歌曲啊，那接下来还是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阿萨威唱团，叫做洛神画中仙，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阿萨威唱团，叫做洛神画中仙。 还是很仙儿啊。 嗯，还是一首非常仙气的歌曲。 是不是就是很适合这样的风格 啊？其实是的，就是阿卡贝拉就特别适合这种就是古风的 古风歌曲 吟唱的这种感觉。 对，这首歌也是我们参加了一个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一个叫古话会唱歌的比赛。 嗯、 对，它是就是以这个十幅著名的古话，然后让你从当中挑选一幅，然后就是就它的这个意境，然后你来作词作曲来创作。 嗯、 对，这首歌我们就是相当于选的是《洛神赋图》嘛、嗯。 所以这首歌从作词作曲都是自己所创作的原创歌。 对，这是原创的一首歌。 哦，这个好厉害了。 嗯， 所以当时在这首歌曲在当时那个比赛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这首这个比赛还在进行中、 啊、还在进行。 对，我们目前是进行到了第二轮，然后他现在有一些这个音乐培训营还有讲座我们正在参加。对，就因为它是一个还是蛮大的一个活动，然后他是希望我们这些创作者能够就是切实的感受到这些就是 可能 古文化的熏陶。 比赛不是目的，是为了让 更多的 所以说人去感受。 对对，再过两天我们还要去故宫博物院去参观，就是他会把一些就不对外开放的这些区域让我们去参观、 哦 嗯、 对，然后就是就相当于 是 做一个熏陶。 嗯， 嗯，对， 其实也他们也不是只能唱这些古风的歌曲了、 嗯、 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非常呆萌的歌曲听起来啊也是别有一番味道的啊。要不然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先来感受一下、嗯、接下来这首叫做这首歌叫做什么？ 这首歌叫做《植物大战僵尸》的背景音乐。 啊，一段 BGM， 来听一下。 You like the taste of friends, but we don't like zombies. I'm coming. Hey, 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阿萨威唱团。 据说是初始团员的这个一首作品，我觉得特别好听，唤醒了 特别好玩、啊、 唤醒了二位城市的大脑了吗？反正我是被唤醒了， 已经被吃掉了吗？哎，我特别想问，刚刚这首歌曲，最开始的创意是谁想出来的？就是 这首歌 谁要想的？我们要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翻唱。就他是直接翻唱别的团的这个创意、嗯、不是我自己的创意。嗯， 那我演绎成这样我觉得也很完美了。 对啊，很好玩， 就制作很精良的感觉。哎， 有吗？ 有 真的吗？ 真的有，真的有。而且最后那个口水音我特别喜欢。 那个是我们真的是自己临时就起意，因为 越唱越高兴，越唱越高、嗯、然后我们 B-box 小哥在最后说，哎，我们不能加一个这个吞咽的这种声音、嗯、就加了。 嗯，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创作的当中还是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对，就我们在录音棚里面，然后大家有时候就包括我们还有别的歌，有时候加一点笑声啊，然后加一点什么进去、嗯、然后就拍一些小花絮啊，就真的是就是感觉也没那么累了，就大家在一块儿、 嗯、对、嗯、那在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相信发生了好多就是让杨团长印象深刻的事，不妨也给大家讲一讲吧。 哎呀，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然后、嗯、但是就是 十件八件了。 其实你说具体的吧，现在有时候你再回想起来，就脱离当时那个情境，觉得也没那么好玩。然后现在记住最多的，其实反而是就是不愉快的时候。就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强势，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我们团的团员无一例外的都跟我吵过架。就对，就大家 所有人吗？ 对，所有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脾气再好的都跟我吵过架。就是因为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就是大部分矛盾都源于就是说，可能我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投入的再多一点啊、嗯、然后他说，哎，不好，我要写作业，我要怎么样。对，就其实因为这个事情就经常会吵架，然后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在创作上面有分歧、嗯、就是我觉得这块这个鼓应该打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觉得不，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个样子。就是其实现在想想，有时候还是这些事情反而会让你觉得记住，有时候笑可能一下过去了，然后但这些事儿你就会慢慢的，因为大家都在互相了解嘛，然后就慢慢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儿，然后知道对方最敏感的部分是什么、嗯、所以其实在就不断的相处过程当中，这个部分反而是就我之后我就知道啊、哦、我这个事儿我要想把这个事儿办成，我之后该怎么跟他说这个话、嗯、我应该就他什么时候有时间，他更善于做什么事情，就都在这一次争吵当中其实明白了，就是、嗯、对，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嗯，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通过你讲的故事来说，大家还是为了这个专业或者为了这个作品， 为了整个团队。 对，就其实大家都很认真的，就都是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是都怎么说有自己的坚持，我觉得。 那如果发生这样的分歧的时候，是你战胜了其他人，还是其他人战胜了你们妥协了？ 一般来说是其他人战胜我。对， 干嘛要生气呢？ 就是但是我就是会很生气，但是因为怎么说呀，就还是因为不理解，就互相不够理解、嗯、然后但到现在这个状况可能就很少说再会有什么多大的矛盾，因为就矛盾都差不多都解决完了，然后再出现新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能各自站在就是对方的立场去考虑、嗯、对，就慢慢就好多了，已经 就后来慢慢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对，真的是很温暖， 好好的磨合好。 对，嗯， 对，那接下来啊，还要给大家放送另外一首歌曲。 哎，我们的不是有一个视频吗？ 啊，对啊，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阿卡贝拉合唱团，不对，叫做 阿 萨 威 唱 团， 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来翻译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个是苏打绿。 这段 这段日子是否沉睡中忽然哭醒过来，是我的海，阳光的下午 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啊，叫做一首简单的苏打绿啊，里边包含了好多苏打绿的歌曲， 嗯，可以说是几乎比较大家熟知的歌， 嗯， 还有不熟知的一些小众的歌全都包含在里边了， 对， 嗯， 对， 比较浩大的一个工程， 对，超级浩大，这个是我们整个耗时最长的一个作品。 嗯 嗯，就因为当时正好是那个苏打绿成团15周年，然后我本人是一个苏打绿的粉丝，所以就我对他的歌都很熟悉，然后当时就想要编这样一个串烧来献礼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后面选了60多首歌，就无法割舍的选了60多首歌，然后后面60多又筛，然后因为实在太长了，就是又删到了22首，所以最后这个7分53秒的这个视频当中，就串了22首苏打绿的歌， 嗯， 所以一共里边有22首苏打绿的歌，全都串到了一个串烧当中。 对， 那么在这个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整个拍摄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对， 我们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27在南，会选首席百分，拿你566万整金，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世界我们不一样。 3位台湾学生首次踏上大陆之行， 我的老天

哇，哪里来这么劲歌热舞啊？我是不是来到了夜店？不是，我是刚刚从地铁西直门站出来，这边有一个枫兰购物中心，现场人数差不多有100多人，差不多在40到60岁的妈妈们在这里跳广场舞，非常的热闹哦。我现在就要跟他们一起来跳舞，跳跳看这个广场舞到底怎么着。哇，右脚左脚转圈，哎，左手右手，哎，右脚再左脚，哎，怎么画画圈，哎，又转到正面来了。 问了一下才知道这叫做广场舞，不然我还以为是一群妈妈们在广场蹦迪嘞。虽然台湾也有长辈们在广场上跳土风舞、国标舞或打太极武术，但是规模都不大，差不多在30人左右，而且都是聚集在公园以及体育场。来到北京啊，我真是大开眼界， 扭来扭去，每天都来跳啊， 天天跳， 哎，学多久啊这个舞？2天， 你学明天就会教你 的。哎，这还有不同的衣服是吧？ 还没教换衣服，明天我们可以穿民族衣裳，民族最先民族风的衣服。追问你的眉间长，我没变了 啊。 那肯定看不了，你看那 这 没电了， 没电了啊！ 好，现在是晚上10点，我在后海酒吧一条街，静静地站在灯火阑珊的路灯下，看着波光粼粼的湖，在我背后酒吧里的歌手啊，唱出我内心的幽情。我认为北京的夜晚跟台北的夜晚没差，一样那么的迷人，又那么的忧郁。我好想家，我爱北京，我下次还会再来的。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台湾青年看北京》，我是王尊明，再会。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曼宁。 嗯， 现在呢，到了北京时间的9:39哈，我们的节目呢还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还是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阿萨微唱团的原团长杨越，聊聊他的故事。 Hello， 这个原字异常的明显， 没有叫我老团长就好， 老团长对。杨老团长来给大家讲一讲刚刚这首就是一首简单的苏打绿整段视频的拍摄经历吧。 嗯，就这个视频其实我们还是蛮用心的，虽然说当中有一些尴尬的桥段，但是基本上是怎么说呢，是有一些是取自于原来苏打绿这个乐团他们的原版 MV 里面一些动作，然后还有一些是甚至取自他们原来 MV 里面的场景，就因为他们有一张专辑《秋故事》，这张专辑整个是在北京拍的，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就是他在 MV 里面呈现的那个场景，在九仙桥那边，然后我们就跑到九仙桥那边去拍了一些场景，就是力图还原他这个乐团的当时的一些情景。 嗯， 就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感觉我们这两个乐团虽然说就是苏打绿非常厉害啊，就是我们这两个乐团其实蛮相似的，他们也是从校园当中走出来，也是好像是政大吧，台湾政大，然后从大学当中走出来，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他们也是团体，我们也是团体，都是这样一种形式，所以说我们就也是把他们当做我们的偶像和目标吧。 嗯， 苏打绿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嗯， 比如说刚才我还在问我们的杨老团长，杨老团长为什么这首歌里面没有这个蓝眼睛那首歌呢？应该是和张韶涵 一起 合唱的， 对， 特别的好听那首歌也，嗯， 对，这是叫做一首简单的苏打绿啊， 嗯。 对，刚刚我们还了解到还有另外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故事就比较好玩了。 这个里面就是更有故事哈。 嗯，对，还是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叫做《如记朝闻道》，没有念错吧？ 没有， 《如记朝闻道》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奇怪的名字下面是什么样的视频。 人间恨如漆，此一生再也无归处。 这个歌是原创的吗？ 啊，不是的，这两首歌其实都选自这个剑网三，就是一个网络游戏，对，网游，然后它有一个这个原创音乐专辑叫做剑网三剑歌江湖，然后有一首歌叫如记，有一首歌叫朝闻道，然后我们把这两首歌串在一起，所以叫 如 记朝闻道，就有点奇怪嘛，对，就叫了这个名字， 是两首歌歌名合在一起了， 对，然后因为这两首歌它其实就剑网三，它讲的也是这种就江湖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毕业季其实我们也都是就要即将相 望 于 江 湖， 要江湖再见了， 对对，所以这个歌词还比较契合，就一开始我们还觉得哎这个怎么能串在一起，然后但后来就意外的发现哎反而效果还不错，对，然后就诞生了这样一个视频， 还蛮好的，据说这个里面有一些故事啊， 是这个视频真的是因为他想要拍摄的是一个就是整个大家在校园里面的状态嘛，然后可能在食堂，然后在宿舍或者在什么，慢慢大家可能一开始人很多，后来大家慢慢都走了，然后想要拍摄这样一个场景光靠我们这些团员就不够，所以其实就找了各路的群演，然后有很多是这个学播音的同学，然后甚至还有播音的老师对，把老师也叫过来因为我们这位老师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有点戏精的老师对，特别擅长那个表演，但是他其实一般演的都是喜剧， 对， 但是在这次就 谐星， 对，非要他要用另外一个 面目，要走情感路线， 对，来出现，对，所以当时这个老师其实很为难，但是因为就是也是觉得我们这创意很好，然后特别想支持我们，所以他就是大早起来就过来，然后说就在酝酿，说我怎么一会儿能哭出来，能眼含泪光，但因为本人太过乐观， 只是想笑场， 对，频繁的笑场，所以说就是 哭戏， 对，就我们就到楼下买了一包洋葱，就真的拿洋葱掰开，然后敷在老师的眼睛下面，然后老师就呈现一种泪光闪闪的那种， 所以当时是真的流出了眼泪， 对啊，真的流出了，是熏出了眼泪。 那在事后老师有没有这个？ 没有，但因为事后这个视频还蛮火的，然后我们老师还挺高兴，因为这视频后来就是在微博上被这个榜姐，就是微博搞笑排行榜转发嘛，然后还有共青团中央，就是被他们转发，然后其实还最后阅读量还蛮大的，然后我们老师就还挺高兴，哎，我也跟着你们火了一把。对， 老师说话，那镜头我那个没表现好，我们再拍一版，来， 这次来真哭的， 对。 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如记朝闻道》，也是一首讲这个毕业季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刚刚毕业，已经快过去能有一个多月、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 啊，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就感觉发生在昨天， 对，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他们也有改过、嗯、比如说我就很想听一首叫做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嗯、美女与野兽， 对，也是由他们来改编然后又来演唱的， 有品味， 对， 选得很好， 是吧、嗯、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呢，其实也是有故事的、嗯、是因为我们在本科的时候也会学声乐，声乐课应该有、嗯、我应该学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在声乐课的最后的一次大的汇报呢、嗯、我就是唱的这首歌、嗯、和我的男搭档一起唱的，所以我对他还是蛮有感情的，嗯，不如来听一下这个我们阿萨的这个、嗯、 对 他们的演绎， 阿萨的版本，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嗯。 Tell as old as tim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 oh,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I wanted winter in the great white so sweet I wanted more than I can tell Ever once it might be grand To have someone understand I want so much more than they've got planned I want so much more than they've 歌曲来自于阿萨微唱团的《美女与野兽》， 嗯，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感觉有一种画面感，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好的作品。 如果你觉得你加入这个合唱团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不行，我这个是属于跳戏的那一种， 立刻把你淘汰。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一直可能在、嗯、我没有参加过合唱团，而且我在。哦，接受过仅有的训练，什么都其实都是独唱， 独唱是吧， 嗯，或者是就男女对唱， 要不来一首？ 我不， 主持这么多期还不知道这个坑洼在哪儿吗？ 你不知道我曾经参加过那个挑战新歌声吗？ 啊，知道啊。那杨团长之后对于咱们这个阿萨微唱团未来的打算，一是想把它弄成一个 专业化 的合唱团，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没有？ 另外还有什么打算？嗯，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想要更多的能做自己想做的作品，就是不管是专业化运作也好，是就是走向商业啊或者等等的这些也好，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就不忘我们的初心吧。就因为我们还是一个 怎么说一个创作团，然后大家是有自己的这个音乐追求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们之后要往下走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必须的条件。如果说这个条件满足不了的话，我们可能就很难再继续下去，就即使真的就强迫大家留在这里，可能也留不长。 嗯，所以还是想要大家真心的喜欢并且有创作的动力， 对， 也有创作的这个空间平台给你们才会可以。 对， 很难的， 对呀、 嗯，很难的，但是 任重道远的感觉。嗯， 当然也希望在微场团可以继续坚持给大家奉送更多好听的歌曲啊。 对， 好了，现在北京已经到了这个时间9:53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嗯、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这个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啦， 拜 拜。 拜 拜，